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中。 世事多苦恼，一时哪知见时忆旧侣，怕想旧爱，一生悲欢恨怨家，既是情深不冷，却为何远方去未还？几多后悔，百般爱念，让清风吹散。那日经过梦已残，剩得却是愁无限。愿君寄取相思意，有负流水不可还。怕问情天几多往日情叹息再作难，满腔恨意爱海变幻，令今生只堪叹。那日听歌梦得却是愁无限，愿君寄取相思意，有负流水不可还。怕问情天几多变，往日情叹息再作难，满腔恨意爱海变幻，令今生只恨。 世界有多大，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。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，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，或关注慢生活895微信公众账号，慢生活895，慢是快慢的慢，数字895。 申请捷克居留权需要提交什么材料？整个流程需要多长时间呢？ 办理捷克居留身份需要提交基本的两个文件，就是个人无犯罪记录公证以及出生公证，其余的材料是个人情况增减，整个流程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。 捷克的居留有没有移民监？ 没有强制规定每年必须居住满多久，但是还是需要每年登录一次。人性化的政策只需要您从任意的欧盟口岸入境就可以了，否则捷克政府会有理由相信您没有非居住在捷克经营的必要性，因此居留权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这样您的居留权就有可能会被取消哦。 拿到捷克居留是不是来欧洲就不要签证了呢？ 捷克是欧盟国也是申根国，拥有了捷克居留就拥有了一张可以通行欧盟各国的绿卡，所以持有捷克的居留是可以免签进入欧洲任意一个申根国的。

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意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只要你珍惜那爱与我回应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，为你。 Yeah.